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22集，偷偷摸摸的小老鼠。一，陈欢的确是被轩辕岭吓着了，后半夜才回过神来，却又有些茫然，整个人缩在床上，脑海里一片空茫。他睡不着，之前轩辕岭那句话和说那句话的神情他都记得很清楚，心口难过的要命，让他一想起来鼻梁就要酸涩一回。他拍拍自己的脸，很快决定找点事情给自己做。他爬起来去了正殿，那里供奉着先皇后谢希池的牌位，皇上孝顺，宫人洒扫也尽心，但没有主子的宫殿总是冷清的，因而他进去的时候没瞧见一个人影，只剩了两盏长明灯还点着，越发衬得这宫殿森了。陈欢却不觉得怕，他一入宫便来了这里，知晓这位主子是多么出色，也亲眼瞧见了他和先皇之间的恩爱，心里敬重他，也很羡慕他。他不敢和先皇后比，只是觉得他们都和皇上扯上了关系，兴许能说点悄悄话。于是他抓着抹布开始打扫神案，擦着擦着，视线就落到了谢希池的牌位上。他以往没有仔细看，此时全神贯注地看着，才察觉到哪里不对劲儿。这个牌位太厚了点儿。他小心翼翼地将牌位拿下来，翻到背面看了一眼，眼睛猛地一瞪。他识的字不多，可认得轩辕二字。先皇后的牌位后面还刻着另一个人的名字，这个人复姓轩辕，能是谁呢？即便陈欢不聪明，可还是猜到了。他不由怔了怔，眼眶忽的就湿了。同人不同命，大概说的就是他和谢希池。他将牌位小心翼翼地放回去，然后砰砰砰磕了三个头当作赔罪，然后拖着软垫往前挪了挪，靠在柱子上盯着那牌位出神。他心里来来回回都是那两个名字，原来帝王的深情这么感人，只可惜轩辕岭的不肯给他。陈欢抬手揉了揉眼睛，他的鼻梁又酸了，这让他觉得很丢人，由此揉眼睛的力道不由大了几分。主殿阴冷，虽然关着门窗，却总感觉有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，他冷得缩成一团却不肯走，仍旧看着那牌位。 要是我也和你一样废了双腿，一身的病，还会不会喜欢我一点点？ 他不自觉说出这些话来，才觉得惊恐，怕谢希池在天有灵真的要拿他的腿和健康去换帝王的感情，心里一突。然而不过转瞬，他又垂下了眼睛，如果这样真的可以，他其实也愿意的，但他知道那不可能。他本就是一个不男不女的废人，若是连腿都残了，伺候人的活计都做不了了，轩辕岭只会更厌恶他。之前那人轻蔑又嘲讽的话又想起来，陈欢难过的一抖。他其实很想忍住的，但今天经历的事情实在是太糟糕了。他吸了吸鼻子，没什么用处，只好将头埋在膝盖里。不多时，两脚之间的地面上便滴滴答答地积聚了一小洼的水渍。他又冷又难过，午饭晚饭都没吃，浑浑噩噩的提不起精神来，竟然就这样睡了过去。模糊中倒是觉得有人推开门进来了，朝着他一步步走近。他心里高兴，还以为是轩辕岭放心不下他来看看他，很想睁开眼睛瞧一眼，然而眼皮像是粘住了，死活睁不开，身体有些不灵活，像是骨头被冻住了一样。男人摸了摸他的额头，然后用什么东西裹住了他， 那东西还带着体温，暖得陈欢一哆嗦。紧接着那人就叹息了一声，怎么能在这里睡，会冻坏的。陈欢听出来了，是贤王的声音，他有些失望，又觉得果然如此。轩辕凛才把他赶出来，又怎么会来看他呢？轩辕竟喊了他两声，陈欢想答应的，但张不开嘴。轩辕竟似乎有些着急，干脆将他抱了起来。陈欢觉得腿麻了，这个姿势很难受，但他说不出来，只好皱紧了眉头，咬牙忍着。轩辕竟却站得不稳当，把他抱起来的时候狠狠晃了一下。陈欢心道这力气比轩辕凛差远了，那个男人生气的时候一只手就能把自己丢出去。然而轩辕竟却不是真的抱不动他，而是这重量出乎意料的轻，他用力用大了，这才晃了一下。他看陈欢往日活蹦乱跳的，穿着衣裳也不像是多瘦弱的样子，却没想到人竟然这么轻，轻到他一只手就能拎起来。这人到底是怎么长的？他皱着眉头将人送去偏殿。这太极殿不是没有奴才的屋子，只是轩辕竟总觉得轩辕凛待他不一般，总不肯让旁人近他的身。刚才进门瞧见这小子在神案前面缩成一团，他着实被唬了一跳。如今天气这般冷，这么睡一夜冻死都有可能。抬手一摸，果然是浑身都是冷的，冷得有些冰人，活像是死去多时的样子。他被唬了一跳，急匆匆将人安置好，也宣了太医。太医诊了脉，只觉得很不好，陈欢这身体像是被狠狠糟蹋过了，竟然这般虚弱，如今脉搏十分微弱，只能先用虎狼药试一试，若能缓过气来再慢慢调养。可这是太极殿，没有主子的太极殿，怎么可能给一个奴才调养？轩辕竟思前想后去寻了张晋忠。张晋忠气得哆嗦，见陈欢睡得迷迷糊糊的，还是抬手拍了两巴掌，这小兔崽子是要气死我呀。他只当陈欢想不开要闹自杀，心里也对陈荣生出了些怨怼，连带着对轩辕凛也多了些看法。就算是奴才，那也是个人呢，何必将事情做得这么绝，好歹都是两年的情分。可就算陈欢犯傻，张晋忠也不想他这么死了，只能咬着牙求贤王，将人偷偷带去贤王府养一养，养活了再送回来。反正如今这太极殿陈欢出不去，旁人也进不来，即便消失个个把月，也没有人能察觉。再加上张晋忠的遮掩，足以瞒天过海。张晋忠担心的是，以往陈欢因为陈荣针对贤王府，贤王会不会冒着欺君的名头去救他？却不想他支支吾吾将话一说，轩辕凛当即就答应了。我这做兄长的，就当是为他祈福。张晋忠一听贤王这话就明白，他必然是知晓了些什么。可他是难得的明白人，做什么都妥帖得很。张晋忠也只有道谢的份儿。当天晚上，轩辕竟就偷偷将人带出了宫，安置在王府偏院里养着。他本以为要费上好些功夫才能让陈欢醒过来，却没想到不过三天他就睁开了眼睛。轩辕竟进去的时候，他正趴在床上撩着床帐子，探头探脑的四处看。轩辕竟失笑，你醒了。陈欢看见他一愣，还以为是轩辕凛，顿了顿才反应过来，轩辕凛是不会对他这么笑的。 贤王殿下，我怎么在这儿？你把我偷出来了。 这话说的轩辕竟哭笑不得。你这张嘴啊，你险些在太极殿冻死，我只得把你带出来休养些时日，等你好了便能回去了。陈欢 哦 了一声，从床上跳下来。 我已经好了，你送我回去吧。 轩辕镜见他走路还不利索，不赞同地看着他。身体不能儿戏，如今太极殿只有我出入，你不必担心被人发现你离了宫。承欢挠挠头， 不担心不担心， 但是还是要回去。轩辕镜心里一动，隐约明白了一些。成王叔回朝，皇上这些日子一直在忙政务，并无闲暇去后宫，恐怕要到祭辰当日才能去太极殿祭拜先皇后了。承欢脸上露出很明显的失望来，呆呆的 哦 了一声，但仍旧说要回去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轩辕镜也不好强求，只能让人配好了药给他带着。第二天一早进宫的时候，便送他去了太极殿。殿里仍旧清冷，只有轩辕镜处理事务的屋子才点了炭盆。承欢就裹着被子缩在角落里打瞌睡，他仍旧在病中，提不起精神来，说着说着话就能睡过去，再醒过来的时候像是被人吓着了一样，瞪圆了眼睛喘粗气。轩辕镜起初还新鲜，好奇他是梦见了什么，后来见多了就不问了，只是看他时常探头往外面瞧，忍不住心里叹气。承欢已经很努力地在掩饰了，他也知道轩辕岭并不会来，可还是想着贤王在这里，万一他会来探望兄长呢。然而即便轩辕镜在这里，皇帝也一次没来，倒是把人喊走两次。每每这种时候，这屋子里的炭盆也就没了，承欢只能裹紧了被子干巴巴地看着门口。轩辕镜有些看不下去了，主动去找了皇帝两次，只看见他和陈荣在讨论字帖，头对着头很亲密的样子，他的话就说不出口了。他纵然怜惜承欢，可归根到底还是轩辕岭的意愿更重要，既然他选了陈荣，自己就不要去给他添乱了。他这里想要丢开不管，却没想到张敬忠去看了承欢，拉着他说了一下午的闲话，说的承欢的头都低了下去，眼眶红彤彤的。张敬忠心里也不忍，可长痛不如短痛，早些明白，早些丢开，能安下心来好好在这宫里过活。如今看皇上和陈荣这副样子是分不开了，这帝王最是薄情，承欢如今安生些总比日后丢了命要好。他实在不想再看见这孩子把自己往绝路上逼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